起，哆哆哆来咪西，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为确保2018年高考考试安全，近日教育部与各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签订了高考安全责任书。国家文物局透露，今年6月9号即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圆明园、中国园林博物馆、长辛店2期纪念馆等将免费开放。科学家日前警告称，燃烧化石燃料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情况下，大米将丧失部分蛋白质和维生素，以米饭为主食的东南亚受冲击尤为严重。马来西亚方面消息称，对2014年失踪的马航 MH370 客机的搜索工作将于5月29号结束。北京延庆世界地质公园内171个1.5亿岁的恐龙足迹化石日前接受修复和保护，保育工作主要是为了恐龙足迹所在的岩层不受雨雪侵蚀及风化影响。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中关村创新发展40周年，海淀区将在中关村街道筹建中关村村史馆，预计年底建成开放。海归推动中国梦想照耀征程，由人民日报社中国。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因为寂寞。

就像流星许的心愿。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张柏芝心语心愿。20年来，无论是电影还是音乐，张柏芝都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惊喜和感动。岁月情深，很幸运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我们青春里。在这20个年头里，他踏上过人生的巅峰，受万人。 若能

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拥有过，对你我来讲已经足够。人的一生有许多回忆，只愿你的追忆有个我。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聚过，不必费心地彼此约束，更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 中偶尔的仪式是表示对彼此的重视，它从来不是华而不实的东西。就像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台词所说，他也许不会带我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景点久了久，我新奇，想要生活很美好，加点仪式感很重要。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美美。 你是寒冬里爱的花蕾，你是世交换了春水，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宠爱的不退，时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小姐妹，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行为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这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 交换了沉睡，你是天使般的安慰，你是我宠爱的不退，时间的伤悲全都被你摧毁，你日美小姐妹，我怎能不醉不小心爱上？我的行为只有你占据了视线，其他的我都看不见。只是爱情火，只是对你的迷恋。 让我想 颓废，写了一个同性恋罪，爱梦呀万分之贵，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我能有什么另外一个机会，让我吻上你的嘴， Wanna arroz 朋友给你拉丁味道，你的美就是你真美好，别责怪我的一点冒昧，我想陪你度过零零碎碎，你太美你太美，为了你我能征服大江南北，沉鱼落雁南华的向北，文字不足形容你的美，黑宝贝给我你的拥抱，让我永远珍藏你的美，怎么那么美， 你这么美，你这么美，这么美，你这么美，美美， 怎么那么美， 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流行乐男歌手音乐人周华健， 我想跟他说一句，是说你能够有机会遇到一个低潮的时候是很美满的。其实我怕很多人在遇到低潮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在一个低潮期，他认为他运气不好而已，他没有什么需要改的，他没有什么需要反省的，撞墙不是罪过，遇到低潮也不是你的错，能够给你这段时间去好好检查自己是很幸福的一段时间。 金桥国际董事长赵鹏， 相信是成功的开始，创新是成功的过程，成功是坚持的结果。 中国大陆女演员蒋雯丽， 幸福走到今天我的感觉是幸福其实是知足，像这个40岁的年龄的时候你就开始，对吧，就是这个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哈，你就开始慢慢的就会觉得有些东西可能就原来是想要的特别多啊，原来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什么都想要，觉得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哈，应该是我的，但是你慢慢你会随着你的成长你会发现哦，这个不是你能驾驭的，这个是不属于你的，然后你慢慢发现其实你能拥有的是很少的，而你就去珍惜你那拥有的那一份东西就够了。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经典是什么？我想它应该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可以走进人们的心，可以告诉人们道理，让人们永远的铭记，这个应该就是经典。比如说三字经，它会告诉人们很多的道理，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讲的就是9岁的小黄香孝敬父母关爱父母的一个故事，所以它应该算是一个经典。 我觉得经典呢就是在一个时代当中能够代表这个时代的特色的一些东西吧，在经历了时间的这个冲刷以后也不会消失掉，并且在人们的这个脑海中深深地留下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比如说一首歌、一部电影、一本书等等。 我觉得经典就是呢，经典的书籍，每一次重读经典的书籍呢，有一种就像初次阅读一般，然后又是一次发现的旅行。

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今天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新奇。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网约车管理新政，如发生重特大恶性事件的驾驶员将被列入不良记录，有殴打、骚扰乘客等行为的驾驶员将被扣分并纳入档案。近日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表示，各地坚持边摸边排整改，目前已整改培训机构12251所。英国军情六处于近日在电视台播出招募广告，这是该机构第一次以电视广告方式招募新成员。国际知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近日在参加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一档节目时向外界爆料，女儿正在教中文赚钱，每小时能赚25美元。北京市政府办公厅提出加强上市资金补贴支持，北京市级财政给予每家拟上市企业总额不超过300万元的资金补贴。北京市交通委近日发布了一组数据，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共享单车总数较去年九月最高峰时的235万辆下降了约19%。由刘德华监制、吴镇宇、张孝全等主演的首部华语金融迷你剧《东方华尔街》已于近日上线播出。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后，绝对不逃开，不让谁将我们冲散。不怕风看穿我的孤单，不怕雨纠缠，眼泪擦干，用回忆倒带，我将爱保管，别让我一个人承担这个失去你的遗憾。我会勇敢仰望风，等待你回来，仰望雨能安静停乱，脸庞发烫，眼眶抵抗，不肯让你离开，留下我流浪，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我力量，不让爱逃亡，不让心躲藏，让我坚强。 九精英有话说。 著名导演陈可辛， 我们能够在表面可以给世界改变，可以世故，可以比较圆滑，但是其实只要你里面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你从小知道你要什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著名学者易中天， 重要的不是你做什么专业，做什么职业，做什么事业，而在于你是不是在做一个人。当你做人的时候，如果你服从的是你自己内心的冲动，而你又至少没有危害社会和他人，甚至你还能够为社会和他人多少带来一点好处，何必在意人们怎么评价，何必在意人们说你是不是刷存在感呢？ 京东商城创始人刘强东， 所以我想说呢，作为创业者，你能不能在十年的这种黑暗的时光里面，坚持你的方向正确的，坚持认为你做的事情有价值的，坚持认为你的公司是社会需要的，你只要能够坚持愈久，我相信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什么是经典？容祖儿， 从八岁到八十岁都朗朗上口的，或者是过目不忘的，一些东西都是经典，而且在每一个阶段你在听都有不同的感受，都是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问燕儿， 下问燕儿，你可愿成双燕儿呀？如果你心有向往，燕儿呀，如果你知， 你有 idea 吗？起身走一走，倒杯水，说不定待会灵感就会一拥而上哦。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是下午4点。